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我哋讲翻真系特首跑马仔啦吓，即系我哋头先讲咁耐，即系都未入正题吓。咁啊，嗱，因为咧就你而家胡国兴就叫出嚟话自己参选之后咧，其实系嗱，就正如有啲人讲，好似 Q 仔讲啦，就话破局咁样。咁因为佢而家搞嘅一啲即系港独斗争，系咪搞英雄救美？咁其实等于其实佢系领导晒成个跑马仔嘅agenda setting 噶嘛。咁但系突然间佢而家叫做系胡国兴走出嚟选，咁啊令到曾俊华唔知系无独有偶啊，定还是点样啦？定系即系有啲咩原因啦？咁啊，曾俊华都要透过呢个01。咁啊，发布自己话，原来已经去信咗中央嘅消息，即系话要请辞嘅消息。咁成件事咧，喂，嗰个焦点，成个社会焦点咧，就真系聚焦咗喺跑马仔呢件事上面。咁今日仲大镬，咁点样大镬法咧？喂，原来话，即系呢个 now 嘅政情，讲话有十个人话出嚟选啊，唉，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真系。 举黑马胡国兴抢集，咁啊立刻咧就激起咗千重浪，连其他喺沙圈度紧步嘅人选都立即要开金口。 星期三的政情就報道過，中央各個部門正在整理熱門人選的評核報告，交給領導核心考慮。消息就透露涉及的人選包括10個人。 已經宣布參選的胡國興，中央部門已經將他放在名單裡面了。其他的人選都是坊間一直熱議的人，包括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都榜上有名的。咁啊，仲有兩個嘅黑馬，包括就係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同埋世衛總幹事陳鳳富真。 十個人嘅名單入面部分咧係曾經向中央明知有意參選，部分咧就係公民推薦。左派圈子推舉嘅深水人選，我哋就聽聞啦，李國章同埋陳鳳富真都係屬於呢一類。 李國章咧喺港大校委會風波期間敢言嘅表現受左派嘅支持，咁認為咧都係鷹派管治嘅好選擇。不過由李國章接梁振英，社會的氣氛會有什麼轉變呢？就成為質疑了。至於陳鳳富真，他的任期就去到明年的6月30日，要參選就要辭去世衛總幹事一職。 十個人的名單最終誰個能夠入閘，政界就各有心水，唯一的共同看法就是反映中央並非篤定梁振英連任。 其實過往兩屆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曾蔭權完成首屆任期之後，連任都幾乎是沒有懸念的。 董建華在2002年競逐連任，當時民望已經不太好了，但建制圈子裏面完全沒有懸念，都相信他可以連任。建制派亦都齊心一意高呼我挺董。那屆雖然只得800名選委，但董建華就拿到714張提名票，還多過689。在沒有人挑戰下，董建華就自動當選。 至於曾蔭權就接替腳痛下台的董建華，咁啊剩翻嘅兩年幾任期，咁啊喺2007年 係啦，咁啊即係我有十個喎，大佬真係有好多名，真係都係今日先知喎。原來你話陳鳳富真都話出嚟選，咁李國章咧呢啲即係其實你做爛咗一朵咧，其實我覺得佢出嚟選嘅效果咧，同呢個梁振英出嚟選，我覺得都唔會話好大分別嘅，講真。啊、即系嗱，啲人就话 都系第一日上台就俾人嗌下台嗰啲， 系啦，即系你话 A、B、C， 咁你点样都会有啲底线噶，即系譬如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叶柳，接受唔到叶柳嘅同时间，你都唔会接受到呢个李国章噶，大佬。 咪所以咧，我一听话呢一个嘅新闻，其实根本就唔觉得出奇嘅。 系 你设身处地换一换个位置，你系呢个党中央嘅话，你都会谂。梗係有多啲人選擺我面前會最好㗎啦！我點會將所有籌碼壓喺一隻雞度㗎？我擺喺同一隻籃度㗎，大佬點會放喺一個人嘅身上邊㗎？所以今次嘅局勢咧，同 老董嘅年代，即係呢個煲胎嘅年代咧，係有少少嘅分別嘅。以前就係穩定壓到一切，想要咧就唔好出亂子，因為根本上或者喺原則上，成個香港嘅局勢咧，其實唔係好太大嘅分別，特別喺呢個建制派嘅陣營裏邊。咁如果我哋建制派能夠唔係我哋啊，我噏錯咗，即係建制派能夠即係統一戰線嘅話咧。對阿爺嚟講，佢係煩少好多嘢。煩少好多嘢嘅意思係在於咧，佢唔使點諗，唔使點諗咧就已經得啦。我搞掂呢班人，前幾多次啊嘛，反對派嗰啲都係我花瓶嚟嘅啫，你都係嗡嗡叫下嘅啫。你作為我哋即係一國兩制嘅一個嘅即係示範嘅啫，咁俾你嘈下咯。你何俊仁要出嚟選，梁家叫出嚟選，選到夠啦，係俾你玩下啦咁樣。顯示個特首選舉咧喺個電視辯論裏邊，好似扮總統、美國總統選舉咁咪幾過癮咁樣係嘛？因為你又係選舉人，我哋係選舉人係嘛？笑到碌地當然俾人哋嘅感覺就係、是。但係如果你話十個人嘅名單，即係而家喺度吹呢啲咁嘅名單，我估係起碼一半以上都係流流地嘅大佬。是冇意思的根本是。不过摆在台面有一个好好睇的地方就是从阿爺的权谋，我不是将所有的筹码，我哋所有的注牙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我仲有弯转的，我仲可以 leverage 的，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是他今次而家放这个风出来，就算你不放都好啦，大家都会估到啦。你無端端揾曾俊華握兩次手，做乜鬼嘢啊？喺呢咁嘅大場面裏面，堂堂一個即係全世界第二大國，佢自己講下嘅呢個總書記、第一領導人，成為而家第三代嘅核心，係嘛？因為中間嗰代唔算噶嘛，因為而家講法就係胡錦濤咪核心嚟噶嘛，屌原來第三代嘅領導人嘅核心，親自同佢握個手。其實就係佢將所有嘅籌碼分散咗佢。最好你建制派嗱，從權謀嘅角度，建制派分裂對我老共唔係有時唔係純粹鐵板一塊咁諗係冇好處㗎。你哋越亂嘅話，個個都要嚟求我啦，大佬。 嗯， 個個都要攞我嘅手肯啦。 嗯， 係咪先？所以嗱，今次呢啲所謂嘅名單，其實胡國興最初出嚟咧，我唔單止覺得係 odd， 我係覺得係好 shock 嘅。呢、這個人冇人冇物，唔係冇物啊，係人物嘅物啊。個我意思係無端端衝出嚟，因為你喺個政壇裏邊，即使你話小圈子選舉都好，你都有 network 㗎。 嗯， 係。喂，係人都知道，身為呢一個嘅即係法律嘅法官喺法律界裏邊，係嗰幾百友係識你嘅啫噃。胡國興好啲。因为佢话晒都系做过即系几间大 issue， 好似唔知兰桂坊又好，嘉利大火又好，新机场又好，甚至乎做埋选委会，经常出嚟讲嘢。 选委会最出名噶啦，其实。 咁但系你系冇 network 噶嘛？ 嗯。 Politically 咧冇 network 噶嘛？嗯。如果你话俾我听你有 network， 我更惊。尤其是你喺商界嗰度，咁、我更惊你会即系话以前屌你判嗰啲嘢得唔得噶，大哥？原来你同啲商家佬咁 friend 噶。喂，跟住喂，葉劉今次對佢嘅批評係冇講錯嘅喎。喂，你除咗法治嗰個問題上面，即係對法律係熟少少之外，其他你係乜叉都唔知嘅喎，乜叉都唔識嘅喎。啊，我嗰日睇佢個記者會，嗱，雖然我都係睇新聞嘅，即係我冇睇足全程啦。你有冇發覺佢一句説話咧？兩嘢就已經係前後矛盾。 嗯， 佢第一佢話我從來冇接觸過中央。跟住一个反口，跟住嗰段我估啊，跟住就话我都有接触下嗰啲人嘅，不过佢嘅讲法就系冇回应咯。 唔系有分别嘅，佢就话一开始就话冇接触过中央，咁啊真系冇接触过中央，因为佢之后点讲咧？佢就话其实我系接触过中联办一啲人。咁中聯辦就唔 阿哥，中聯辦嗰啲人唔係代表中央㗎。 咁佢唔係， 你唔好話幫我聽唔係喎，你幫手踢爆中聯有中聯辦又唔係。 喺佢 understanding 嚟講， 屌你 understanding 錯啦，大哥。 佢喺佢嘅 understanding 嚟講就唔係中央， 屌 佢代 表 中央 啊，港澳辦代表中央啊， 即係佢係純粹一個中間人咁嘅意思。即係佢我諗佢係玩呢啲字義嘅嘢啦，係咪呢啲 interpretation 嘅嘢？ 你上到法庭㗎，你試下同個官咁講啦。 睇下你到時你自己曾經做過上訴庭副庭長，你自己都說服唔到自己啦，係嘛？中聯辦嗰個唔係代表中央。喂，我一聽佢講嗰段嘢，我都撈曬頭。你冇中央去祝福，你無端端一兜友，因為嗰啲通常都係獨家村嚟嘅，嗰啲咁嘅大狀嗰啲咧，法官嗰啲咁樣咧，係冇出嚟話選咧，呢個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嚟噶。所以我完全唔覺得有道理噶。嗱，佢講嘅嘢係好聽嘅。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佢做選舉委員會嗰個階段嘅時候咧，佢講嘢咧確實咧係有幽默、有風趣，亦都有即係展現佢嘅智慧嘅一面嘅人嚟嘅，即係一個好聰明嘅、好有 IQ 嘅人嚟嘅，即係證明好好有才能嘅。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你搞政治唔係淨係玩你 IQ 噶嘛。仲要玩你嘅人脈噶嘛，同埋個關係喺邊度噶嘛？ 所以咧，如果係法律界咧，比較一個合理嘅人選，我當袁國強都係法律界。 我初時以為李國能啊， 係我都覺得李國能啊。 佢講緊即係爆前一日嘅之前嘅時候，但我諗下冇理由啊，阿爺根本就唔中意李國能嘅。你冇阿爺祝福，邊個敢話衝出嚟咧？除咗我哋反對派陣營嗰啲人裏邊，係嘛？咁所以咧，我引申到去另一個問題就係。咁出嚟佢嘅客观效果系乜嘢咧？咁样，嗱，今次我就唔讲个 back box， 因为我冇办法知道个 back box 去玩紧乜嘢。个客观效果就系咧，佢捉到少少咧，系成个非建制派阵营里边嘅一啲嘅支持。呢个系再衡量嘅时候，究竟系一件好事定一个坏事咧？我真系完全唔敢讲。佢用翻阿 Q 仔所讲嘅讲法，所谓嘅破局系咩咧？就是破了，就是原本 anyone but CY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的曾俊华的话，现在你转移了个事实 ,divert 了个 attention。你想一下，胡国兴一话选爆那个风声之后，他即刻爆出来的就是他找个公民党，找个民主党，跟着同一日被人影到是找工党。其实你某程度上你是跟曾俊华呢是抢紧飞。所以民主派或者整个反建制派的阵营里面，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你不要被胡国兴这条友仔呢是转移了你们 anyone but CY 的视线。 即是不要给那些提名他。 没错。你不要给他有个任何的期望。随时这个是我估的啫。我呢、這個即係從一個最壞嘅角度嘅啫，佢係出嚟咧，係將阿薯片叔叔嗰啲情況咧，係拉散佢嘅咋。所以今次你話泛民主派係咪就好似以前咁諗住講下政綱啊，派個候選人出嚟啊，透過呢個選委會去展現民意，唔好搞呢啲乜嘢啦。而家你真係只有一個指標咋，喺我的角度裏面你搞掂咗梁振英，我哋就一天都講曬。喂，谂下胡国兴讲嗰啲嘢唔系唔好听噶，六四嘅问题佢讲得几好听啊，好听过公民党啦，好听过啲本土派啦。佢讲呢个占中嘅问题，我系即系50年前我喺僆仔嗰时候我都会去做咁样，所以赢就好多都系受朋辈影响嘅，咁样即系 peer group influence 啦，所谓嘅系咪？即系 好玩啊嘛，系嘛？ 佢判怪案啊，屌！Anthony， 今次你屌佢劈友啊，因为你同陶君系一齐，屌咪冲埋佢，咁咪嗰阵受呢个彭背影啊，咁啊屌咁样，即系佢判怪案嗰啲系用呢咁嘅思考同逻辑噶嘛。其实佢讲啲嘢唔系难听噶，我即刻会重启政改啊，跟住就喐梁振英啊，所以今次我觉得系要好小心，因为我觉得喺成个跑马仔嘅过程里边，呢啲咁嘅风吹草动咧，大家系即系需要小心，特别系。一个从来大家估唔到嘅人，突然之间冒个头出嚟，我唔会觉得佢系爷嘅人，但系有人要怂恿佢系完全出奇。你冇人怂恿嘅情况之下，呢个70岁嘅即系退休法官都安享晚年啦，点会无端端冲出嚟咁义愤填膺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今日晏昼佢讲嘅嘢咧，都透露咗佢玄机噶啦。佢就话。如果佢自己係嘅票源咧，就或者資源咧，就同阿曾俊華重疊嘅話咧，咁佢係會願意就係唔出選嘅。咁但係咁講啦，即係佢叫宣布咗參選咧，其實嗰個作用已經出咗嚟㗎啦。 即係等於係已經破咗局㗎啦。即係等於起碼就係話佢搶奪翻成個社會嗰個焦點，即係由呢個梁振英英雄救美嗰個焦點搶翻過嚟啊！而一邊度仲有人理嗰清靜嗰兩隻嘢啫？死咪有得去死咯？ 未必。 而家唔係全世界都準備緊補選啦。 At this moment 係唔理 啊， 但係。梁振英作為一個好想繼續連任嘅候選人咧， 唔會有佢就咁算， 冇錯啦，佢會繼續炒嘅呢單嘢。你咁好位俾人入，我都炒啦呢單嘢。 咁佢 都梗係食住上啦。 咁佢都騎虎難下，而事實上習近平都中咗招，但係習近平所謂中招咧，咁你唔好忘記，即係你喺咩時候接波嘅？其實習近平係喺開緊六中全會嘅時候接呢個波噶嘛，接呢個叫做係呢、這個英雄救美嘅波噶嘛，大佬，喂，呢頭開緊會，我要打造自己為一個集合心，同呢個毛澤東、鄧小平呢啲咁嘅即係中共歷史巨人睇齊。喂，而家你拋個波叫我英雄救美，我可唔可以唔上啊？我可唔可以唔救美啊？我唔救美，我咪唔係英雄咯，係咪？喂，咁所以佢呢個時候佢放風話自己可能係會都做到嗰個即係。人大釋法或者都即係都接你呢個波，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喎。但問題就係我自己名正言順做咗集核心之後，我會唔會氣鳩走你呢、這個梁振英呢？尤其係全世界都知你喺度玩緊呢一個叫做港獨遊戲嘅時候， 同埋而家呢啲咁樣所謂背後嘅陰謀呢，係好快現形，係俾人踢爆嘅，有冇發覺？ 咪全世界都講緊啦，你喂連曾鈺成啊，喂嗰啲叫做開明嘅左派土共，全部都唔 buy 佢呢一套啦， 係咪？明知你背後玩緊嘢，所以嗰啲已經唔係陰謀，係陽謀嚟嘅，係咪？而家已經係睇得好清楚你嘅套路係點樣玩法嘅，因為對好多人嚟講，即係今次胡國興唯一衝集出嚟嘅好處係在於咩呢？哎，等大家快快脆脆，即係嗰啲人馬去決定啦。咁大家好部署。 唔係，所以佢講句説話咧係好有力嘅，而且係非常之鏗鏘有力嘅。你記唔記得佢講過咩説話？就係話，我出嚟選咪選咯，我唔知嗰啲人等乜嘢，等乜嘢？因為佢講咗好多次啊，等乜嘢？ 等阿爺嘅祝福嘛。 唔係，喂，你而家嗰啲人出嚟選就出嚟選，我自己覺得自己需要出嚟選，我就出嚟選。你哋等乜嘢咁样样？ 唔系好简单啫，你设身处地换一个位置，你系曾俊华嘅话，我已经做咗玩咗咁多年，即系乜嘅位我都即系最重要喺香港嘅位置都已经做过啦。有咩所求？调翻转头系你阿爷求佢啊嘛。我点解要咁样俾你喺度玩啫？你睇下曾荫权嗰个版，已经知道系一件好大镬嘅事嚟噶。曾荫权仲有少少权力欲。虚荣嘅人，但系你如果系曾俊华嘅，你经历咗官场里边咁多黑暗嘅嘢，佢系真系 hea 地噶，叶刘啊冇咁错噶， 咁佢应该天才喎真系。 即系佢 hea 嘅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佢系冇乜大改变嘅嘢嘅人嚟噶，佢真系一个 A.O. 嚟噶，即系佢执行嗰啲工作嘅时候系冇问题嘅人嚟噶，即系会做咯，即系做打好呢份工嘅 A.O. 即系港英培训出嚟嗰啲嘅政务官嗰啲模样嚟噶，有咩嘅规则咁我就好好地执行佢吓。如果议会里边有唔同意见嘅咧，就同你食餐饭或者摸摸底，大家交换下啲条件咁样。啊，你想改嗰度，咁我咁执啦。咁不如我又解释下俾你听，点解我要坚持呢个 point？ 喂，佢哋系做呢啲系好叻嘅人嚟，所以佢都嗱，老实讲，你话胡国兴七十岁。佢都六十几啦，喂，仲有，其实佢个问题喺边度咧？零一亦都爆咗佢出嚟，佢神早已经移民咗美国噶啦嘛， 嗯， 不过后屘佢系自己掉绿卡嘅啫嘛， 嗯， 我唔知佢因为税务嘅问题掉绿卡啦，定系还是因为谂住即系扶摇直上掉绿卡，系咪？佢啲细路都系噶嘛，佢留咗喺嗰度好多年噶，佢。中二已經係走咗過去㗎啦嘛，讀完大學仲出嚟做緊嘢㗎。 佢好早退休，十幾年前退休啦。 幾年啦，已經係。 只不過一直做站位法官啫嘛。 唔係，我唔係講胡國興，我講啦曾俊華。 曾俊華， 係咪？亦失設身處地，逆地而處去諗嘅時候，喂，我唔俾阿爺祝福，佢點？即係胡國興問嗰個問題，其實係打緊曾俊華嘅。喂，我係佢，我梗係咁諗啦。 喂，你唔通俾我出嚟？原來係你又玩我㗎，大哥。最後呢票唔係賭俾我㗎，即使我有民主派嘅祝福，即使我有商界嘅祝福，其實已經係贏得七七八八啦。但係你知道左派嗰幾百飛，你唔可以得罪佢㗎嘛？嗰啲係爺嘅真正嘅鐵票嚟㗎嘛？你叫佢抌嗰票落海，佢抌嗰票落海㗎，大哥，係咪？商界佢哋都冇到你啦。是非建制派陣營泛民他摸不到那幾百飛而已，如果真的要喐啊，開行馬喐啊，都喐到你一半走，告訴你聽，你講少的真的。所以啊，我反而有興趣呢，就是帶落去最後尾個 point 的討論，泛民今次究竟應該是怎樣應對。如果你泛民不看清楚而家目前嗰個局勢，壓住學呢個田北俊話齋 ，anyone but CY 嘅話，其实个局是很难打的。因为现在你困在，正如我们在第二节所讲里面，这个的所谓的伪港独的命题里面，我们的空间是越来越窄的，是没有位走的。你撑他又不是，你不撑他又不是，大哥。将我们原本关心的社会的议题或者政治的议题是全部抌开晒的。你同佢喺度玩小學雞啊嘛！只有 anyone but CY， 我已經諗得好清楚啦。即係選舉完嘅立法會之後，只有 anyone but CY， 我哋先可以攻翻轉頭。喺成個嘅政治嘅門局裏面，尤其是喺佔中之後嘅門局裏面，其他嘢已經唔重要啦。呢個係我階段性嘅矛盾。我哋真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要真的普選，要有公民提名，全面立法會補選，這些是我們中期的目標。但我不要將那樣東西捆綁在明年的四五月的時候的特首選舉裡面，不要再有頭巾戲。以前我就覺得即應該要繼續堅持下去的，屌採用都傻啦，這些小圈子遊戲，你看著電視見他兩條在辯論，我們以為自己投了票添，你咪強化緊個制度，呢啲我一定會繼續堅持落去。但係解決咗當前嘅矛盾先，你唔可以再俾啲小學雞同呢一個嘅狼鷹喺度美妙配合緊成個局。你今次即使你要同自由黨合作，同四大地產商合作，都冇辦法㗎啦，就要逼共產黨，你冇得揀。只有唔係 CY， 都殺你。只要唔係佢得㗎喇。所以我好擔心嘅，胡國興一出死啦，會唔會拉散咗啲票㗎，大哥。我要解決呢個階段性嘅矛盾嘅時候，究竟我點搞啊？呢個我先至係覺得最大嘅疑惑。 但呢阿爺呢，即係我哋睇返上次一個嘅行政長官選舉呢，其實佢阿 Around 呢至少係689飛呢係鐵票嚟㗎喎。 唔係689飛係 七百幾嘅，其實。 呢佢最後嗰個 turning point 嗰個位呢，就係嗰200多300工聯會民建聯搭嗰、那個鄉議局嗰啲飛。 嗯。 其實佢調返轉頭諗咋嘛，你。你如果冇記錯，唐英年好似三百零飛、二百零飛㗎嘛。 有㗎，有二百幾。 佢嗰三百幾飛， 其實本身 阿爺落 order 抌落去唐英年度，已經局勢唔同咗。 嗯。 因為你分析香港個行政長官選舉嘅時候，你不可以忽略我一路都講嘅就係，佢係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嘅延伸嚟嘅。因為呢一個嘅少少嘅地方，其實係所有老共嘅利益所在嚟嘅。大家喺嗰度拳鬥，有啲人話正如當年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港澳辦同埋中聯辦都有鬥㗎嘛。 嗯。 阿董就係港澳辦即係指出嚟㗎嘛。 你話邊個阿西良講㗎嘛。 其實呢個講好多年㗎啦，不過大家就當個鬼故咁講㗎啫。新華社當時就係、是、撐呢、這個即係楊鐵良㗎嘛。係咪，其實呢一個嘅權力鬥爭嘅延伸呢，喺今次裏面呢，大家越摸就越清楚。 嗯， 开始都有啲露晒啲即系馅出嚟嘅。如果今次你睇到，你谂下叶刘即刻出嚟评论啦，佢系最痕嗰个嚟噶嘛，系咪？ 嗯， 佢有啲嘢又讲啱嘅，不过老实讲，佢成日藐嘴藐舌，你点样做行政长官啊，大佬？我又唔觉得你即系 即係似一個行政長官嘅款，大佬你唔好喺度出醜啦！你做個新聞黨主席係嘛，幫人起下機咪算咯，幫下啲後生仔。 佢今日講 後生女， 佢自己都有幫阿曾俊華起機，都做過佢上司嘅。即係嗱呢啲咧，即係所有潛在嘅人競爭者出選咧，佢都話自己做過佢上司嘅大佬。 嗱，林鄭就冇得諗嘅啦，因為林鄭喺即係佔中一役嗰個政改裏邊咧，其實已經係咩，即係唔得嘅啦。你話佢曾俊華嘅背景係成移民，咁佢都一樣，佢老公同埋啲細路全部都使英國啦，係咪？既然你呢個係國際城市，既然你呢個係不斷受到外國政治勢力嘅影響嘅地方，有乜介意俾個行政長官係？即係屋企人又好，邊個都好，係呢個揸住外國護照，有乜所謂啫？喂，老董啊，當年你記唔記得啊？克林頓嚟香港同佢食餐飯嘅時候啊，咁克林頓第一句就串老董就呢樣嘢，唔知係 世界公民啊？ 佢話：你兩個仔係我哋嘅公民嚟嘅，屌真係玩 Q 佢啦，係咪？即係俾阿老共聽到幾唔開心啊！不過老共老實講，佢聽到都冇唔開心嘅喎。喂，屌佢全部啲都系世界公民嚟噶，大哥。 习近平嘅女喺美国读书咯。 屌佢家姐都系啦，屌所有老共嘅高官都全部基本上系崇洋嘅，基本上系勾结外国势力嘅，用身体同埋行动去体现呢样嘢，揸住个个揸住张外国 passport， 即系攞紧呢一个嘅买紧保险。喂，有咩拳鬥我輸咗嘅時候，我都有路走啊，大佬！即使我冇路走，我啲細路都有路走啊！證明呢個幾唔安全嘅地方啊，大佬！屌，所以你嗰啲咩成日喺度講，即係國家效忠啊，揸住一個 passport 啊，只成一個國籍嘅，屌你翻去瞓覺你哋屌！我真係覺得你翻去瞓覺，屌我就得啦！我自己仲係揸住嗰個好核突嘅封面嗰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護照，屌！ 但你申請緊 BNO 喎， 屌我一路都未簽名啊，屌大佬！唉，遲啲換啊，唉，換翻 BNO 啊，嗰張起碼都靚啲。雖然我好憎英國佬，大佬，唉，大佬，咪所以咧，今次我覺得係最微妙嘅成個局勢，睇戲泛民主派，今次咧就唔好自己落籌碼喺個盤賭局裏邊。你有冇去過澳門啊？僆仔咧，通常賭錢咧就係即係例如 Anthony 為賭徒啦，坐低嗰啲啦，即係喺度自己捽牌嗰啲啦。我以前僆仔好中意 observe 啲嘢咁啊，佢贏得多嘅，你見佢擺喺邊度，我咪落籌碼喺嗰度咯。我呢個係呢個比喻啊，貼切。 咪西家靠大邊咯呢？ 冇錯，你一定要利用今次嗰個政治鬥爭同埋矛盾。嗱，我哋固然反對派裏邊激進嘅一隻，我哋一定要繼續。即係講普選，話俾人聽呢個係一個假選舉，一定要繼續有人講啊！屌你唔好個個都衝曬去玩嗰、那個假選舉嘅遊戲啊，大哥！我哋一定要繼續保持呢種聲音㗎。Otherwise 你會死得㗎，你會好似呢個泛民嘅主流鳩下鳩下咁衝埋去㗎，係咪啊？跟住余若薇話出嚟選啊，戇居！屌你真係出嚟選，我真係反而覺得你係鬼啊，大佬！你真係你真係捆綁咗300多票。我投你把托啊！屌，大佬你真系得到证啊！屌，你不如你同啲港独派或者搞港独算啦，大哥。 你三 有乜分别啊？ 我觉得呢泛民呢300票咧，嗰个作用就在于，即系或者系对于呢个中央嚟讲，佢自己所恐惧嗰、那个情况就系在于咧，呢300票系会即系喺造王嘅过程里边啊，佢承诺你任何嘢啊。而家中央或者系阿习大帝咧，呢、這个习核心咧。就係、是、唔想簽任何嘅期票俾你啊！ 調翻轉頭諗，如果有人去慫恿成個非建制扮演陣營裏邊任何一個人出嚟選，呢、這個就係阿爺嘅陰謀。正如我估胡國興一樣，因為我哋呢個階段性嘅鬥爭係在於 anyone but 示威。如果我哋任何一個人要話出嚟選，試圖捆綁嗰300票，等於倒垃圾桶嗰票，等於倒垃圾桶嘅啫。不如搞港獨，冚家拎，你問我，不如吹港獨算啦。你自己話出嚟選，諗住叫人哋投票俾你，咁不如我代替咗青年新政嘅角色算啦。屌，起碼我 consistent 過佢啊，我唔會做小學雞嘢啊，大哥，係咪啊？講啫嘛，容乜易啫？ 讲革命，讲推翻共产党，讲香港独立，吹嘅啫嘛，做到先讲啦。同样道理，如果你泛民主派任何一条傻佬唔利用呢一次嘅机会，戆居居咁谂住以为出嚟选，捆绑咗300票，嗱你就扑街啦！我俾你听，衰多4年啦。除非你认为咁样系一件好嘅策略，就继续好似过去嗰4年嘅乱讲，咁啊等共产党疲于奔命喺度处理港独问题。但我觉得我哋冇乜数，一啲数都冇。屌公屋咪好起多啲，屌你医疗我哋又冇得免费，继续要俾钱，大佬系咪？教育又唔见你有进步，屌港大嘅排名跌出100添啊！屌大哥， 冇嘅，就系而家纠缠喺呢啲咁样嘅口水战啊，或者港独呢啲，即系凭空想出嚟嘅一啲政治斗争嘅游戏，就令到成个社会空转。冇嘅， 咪对我哋梗系好处啦，因为我哋分析嘅问题或者系拣嘅议题系有咗嘛。 好 juicy 啊嘛， 好 juicy 啊嘛，你讲东又得，讲西又得，讲中间亦都冇问题啊嘛。 做节目即系永远就系啦，即系你讲呢啲咁样嘅，即系政治斗争论争啦，系容易过讲呢啲咁样嘅政策讨论嘅。其实， 屌西方都有个名句啦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嘛，大哥，呢个系当权者嘅角度嚟噶嘛，喺我哋嘅角度，梗系。即係越 bad 嘅 news 就係對我嚟講最好嘅評論咯。 喂，今日有冇第四節啦？喂， 冇啦，休息一下，屌股啊！ 喂，不過唔係喎，如果你話冇嘅話咧，都要補充一樣嘢喎。咁啊，即阿梁振英咧，頭先佢自己寫網誌嗰度撚樣，咁佢寫咩咧？佢就話喂，有個名言啊，美國嚇，咁佢點會講美國名言咧？而家集核心都誕生咗，即係你仲要講美國真係？佢話乜嘢 ？The fuck stop here？ 咩意思咧？就係話。呢個係杜魯門所講嘅一句說話，因為呢曾幾何時，如果我哋學呢啲咁樣嘅英文嘅 idiom 呢，有一句說話叫 passing the buck 㗎嘛。 passing the buck。 係啦。咁嘅意思。 即係你唔好拋個波俾我。 係啦，拋個波俾人，即係喺度互相推裝咁嘅意思。咁就佢就咁樣講啦。咁呢句說話呢就即係其實呢喺香港呢就同樣適用嘅。嗱即係咁嘅意義，咁嘅意思就係話嗱，雖然有啲嘢有爭議嘅，做決定呢任何有權力嘅人做決定都會有爭議嘅，嚇、啊、雖然得罪人啊，但係作為行政首長咧就唔能夠迴避嘅。咁啊，四年嚟啊，嗰啲事例又好多啦，大大小小開發項目啦係其一啦，係嘛？近日嘅港獨同埋立法會嘅宣誓係其二啦。啊，做人容易，做好人容易啊，做醜人咧先要有擔當同埋勇氣嘅。咁啊，呢、這個蘋果嘅反應好快啊！你知唔知幾快啊，大佬？佢寫完呢篇網誌之後，即係我諗佢入夜食完飯嗰段時間自己寫嘅。寫完之後咧，咁佢舉咗三個事例，就證明佢點樣 passing the buck 啦。咁啊，即係第一次 passing the buck 就係呢個警方指揮官決定放催淚彈，就唔係佢確定放嘅，即係呢、這個雨傘運動啊928嗰陣時啊。跟住第二次推裝咧，就係佢因為佢自己打電話俾呢、這個。俾個機管局啊，啊，因為佢個女就咩嘛，佢個女留咗行李喺呢個禁區外面啊嘛，咁啊就佢而家就話咩啦，佢嗰陣時就話呢個保安同埋航空公司決定代帶行李，就唔係佢帶嘅，但佢嗰陣時佢講過咩噶嘛，係咪？佢嗰陣時講過就係叫我梁特首嘛，記唔記得呢件事啊？跟住第三件事就係呢個咩啦，決定負責橫州土地嘅。呢个督导委员会咧系由财爷做主席，系咪咁快已经可以谂到？喂，即系随手可得喎，呢啲 passing the buck 系咪？ 我僆仔嘅时候，阿 Sir 都系啊，而家叫我嘅时候变变薄薄嘅时候 ，don't pass the buck 系啊， 呢句英文我喺嗰度学 咁，所以你话即系你而家你做呢咁嘅嘢咧，你是但噏一句啊，即系都已经咁容易可以揾到一啲你自己过往讲嘅事例嚟，即系反驳你。话你呢条友仲有啲咩威望可言咧？ 唔系，不过我欣赏佢呢个人 吓。 一樣嘢， 毅力對權力嘅執著， 冇錯，對權力嘅慾望同埋執著，同埋係死唔斷氣。 呢個好犀利， 明知個形勢對自己咁惡劣嘅情況之下， 永遠不看呢個壞形勢低頭啊， 同埋出奇招。 係， 其實啲係兵行險著嘅奇招添，好多係。啊，即係你玩港獨呢個偽議題嘅時候，其實你係兵行險著。 係， 你可能係玩火㗎，大哥。 嗯， 但係你都敢搏。咁呢樣嘢其實係有少少戰將嗰種表現， 嗯、 即係啲將軍，即係帶成隊軍隊去打仗， 即係我哋嗰啲唔得，因為我哋嗰啲係都都會左顧右盼人，唔夠決斷人嚟噶嘛，死就死啦，屌！喺嗰個窿都搏埋去啦，咁樣嗰種人，屌得得唔得食忽得啦咁樣，嗰種。佢我覺得佢唯一個好處就係呢樣嘢。 嗯。 但你對我哋啊嘛，大哥你攞嚟，屌你我嚟對美國佬冇問題喎，屌你我嚟對共產黨，你自己度鬥生鬥死冇問題喎，屌你為咗你自己個權位，你個粉腸，你咪攞我嚟冇大哥你。 嗯。 喂，好啦，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話。 好。 好，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 ！HKP 粒特饭好特别，我系逍遥园。